天气方面，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1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6点，跌14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1元升5毫，美团297元跌3元，盈富基金29.12跌2仙，比亚迪股份201.6升11.9，小米集团28.35没起跌，阿里巴巴210.2跌1.8，友邦保险97元跌3.5，吉利汽车21.4是升3毫，中国平安81.4跌1.5，中远海控17.04先升3.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74，瑞士法郎8.655，澳元6.011，加元6.422，新西兰元5.598，欧元9.448。每百日元对港元7.0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63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75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7美元，卖出189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一啲特别挤塞嘅地方。咁首先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之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清咗长一阵啦。其实前边咧近住加道里道都系挤塞噶啦，咁所以车龙就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另外较早时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狮隧的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东隧的港岛入口应该是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摩顿台一带比较繁忙一点，大坑道下行的车龙排到近真光中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介乎坟场至到东山台呢一段比较多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是挤塞啦，龙尾一路排到太子道东是近住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约道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而反方向去尖沙咀啦，近圣佐治大厦呢一段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大埔道尔登华庭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7:0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 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CIBS 一起来找马，透过戏剧寻找职场处世之道。 譬如有阵时可能个公司好想啲员工再积极啲沟通，我谂戏剧或者剧场可以将佢哋自己对人生活生存嘅睇法喺度分享。 细说拿纳克尔，全人石克教宗师嘅人生哲学。 Guru Nanak Dev Ji emphasized being fearless and free of empath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courageous to stand for the truth.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2021年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加入乐坛，凭着 Driver's License 而走红，但其实之前他都是拍一些迪士尼的电视剧的 Olivia Rodrigo。 Getting everything you want. You bought a new car and your career's really taking off. It's like we never even happened, baby. Tell me what is up with that. And good for you, it's like you never even met me. Remember when you swore to God I was the only person who ever got you? Well, screw that, screw you. You will never have to hide the way you know that I'm. 似乎音乐上面咧，佢嘅可塑性都几高啊！这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八位，呢一首新歌同 Driver's License 嘅被动咧又完全唔同啊！Olivia Rodrigo 啊 ，Good for you。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等到九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饮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想。 月八号骚动音乐， 哇哇咁快，原来六月啊已经踏入差不多咧 一半啦嘛，你想讲 就嚟一半啦， 即系话就嚟过咗半年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真系啊，呢半年都唔知道自己做过啲咩嚟， 唔紧要啊，我哋 keep 住有盼望啊嘛。就好似啱啱聽到嘅嗰個主題音樂， 係 幾有希望。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聲， 同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聲。 我覺得咧，遲早咧，我哋咁樣玩法咧，啲聽眾好快識收音機，日日聽住你兩條友喺度唱。 唔係啊，我覺得都幾好啊！呢個同埋都譬如我哋擺咗上story 咧，有唔少嘅人，包括聽眾啊，或者其他音樂人聽到都話覺得幾好笑。 但我覺得開心，即係嗰個大家嗰個接受嘅情。程度同埋能力，我覺得係高咗。即係好老實講，以前咧，我聽電台嘅一啲主題音樂咧，通常都會係保守啲嘅，即係好少會行得太過，即係好似而家有啲賣花賺花香，但係即係好少會行得咁型啦，即係會去翻 係啦，我 去翻通俗少少，大家都會易啲入腦咁嗰種。但係而家我開心係。 大家對啲主題音樂嘅接受能力係強咗，咁亦都意味住大家對音樂嘅品評上咧，都嗰個接受能力應該都係高咗嘅。 係啊，所以亦都多謝大家接受啦，同埋多謝幫我哋整咁多首主題音樂嘅咁多個音樂單位。 冇錯，同埋我都好多謝你接受我一個咁奇異嘅 partner 啦。 你奇異果點？ 我要講下嗰啲愛的宣言先。好好啊你咁样咯， 走开啦你。你奇异，你都唔算好奇异啊！你爱情上面，即系譬如近排认识多咗阿宾臣咧，爱情方面，因为之前即系你婚礼上面结婚嘅嘢啊等等，咁啊见到譬如你太太亦都 keep 住喺 social media 即系多谢唔同嘅人啦。 啊系啊，摆咗条求婚片上去。 系啦，即系喺你爱情方面都唔算系嗰啲叫做好超级骑呢嘅人咯，系有趣嘅故事，是但系。即系你都似系有即系骨子里系浪漫的人啦，我都觉得。 但系我听翻好多人 feedback 话咧，即系嗰阵时我咪讲过一个故事，就系因为一杯起身嘅时候嘅暖水，我令我就好立下决心去即系认定我嘅另一半咁样噶嘛。个好多人觉得我好奇怪嘅，即系我唔明白。我喺我嘅心目中就系其实有時浪漫就係一啲咁細微嘅事情嚟嘅啫，但係有好多人覺得我好奇怪，所以我其實好唔知道其實大家對浪漫嘅定義係點。嗱，我問咗你先，你覺得浪漫嘅定義係點先？對你嚟講點樣嘅你生命中出現嗰啲咩事情係浪漫，或者你製造俾人哋係覺得浪漫嘅先？ 哇， 好难系嘛？ 原来系一个几难嘅问题。 你唔好答我嗰啲咩感情经历好少嗰啲啊，喂，我打你噶。而家吓， 我觉得有浪漫嘅感觉，唔至于对对方好了解， 系 即系，譬如举个例啊，可能我好呢个例子几有趣嘅，譬如有女朋友咁啦，那个浪漫就系、是。我覺得我令到佢愛上食一樣我好中意食嘅嘢。 哦， 係啦，呢啲係對於大家嘅了解同埋大家嘅包容同埋配合。即係嗰個女朋友其實佢首先佢本身唔中意食拉麵嘅。 係 係啦，咁因為覺得好油啊，成日都揾唔到一啲好好食嘅嘢。 OK， 咁所以嗰時即係譬如一齊嘅時候，咁想話食拉麵唔好啦，唔中意啊！咁但我就好中意。咁後屘就因為好似去咗日本之後，喺當地有食過啦。咁半推半就之後覺得啊，咁去到日本咁其實 都要 食下嘅， 打個卡都要啦。 咁食咗之後佢就 OK 咗呢一樣嘢。 係 後屘翻到嚟香港之後，有時夜晚哦食咩好啊？佢會主動講話。不如今晚食拉麵啦！ 啊 ，OK， 呢下系开心嘅， 系啦，有一种好大男人嚟讲，即系你改变咗一个人，配合到自己嘅喜好。 我觉得咧，你讲起呢个古仔咧，我谂起我一个朋友，其实咧，我身边所有朋友咧，长年嚟计咧，都系笑紧呢个男仔嚟嘅，佢系一个男仔嚟嘅。佢俾我心目中感覺，以前我會笑佢啦，但而家我覺得其實佢都係一個幾浪漫嘅人，即係尤其個人長大咗啦，咁樣就會覺得其實佢係一個都幾浪漫嘅人。就係我哋笑佢啲乜嘢呢？話說呢個男仔嘅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紀，咁但係佢比我早結婚幾年嘅。咁然後呢，最初呢，佢同佢另一半一齊嘅時候呢，就其實會少咗時間陪我同我啲朋友啦。咁我哋都成日埋怨佢嘅。咁后尾有一次去佢嘅新居参观，咁然后我哋成班衰人嚟噶嘛，就梗系走入去佢嗰间房嗰度望一望噶啦，系咪先？ 哇，好靓啊！ 系啦，好靓，睇下咩床单先。一揭开，成张床单都系 Melody 床单。 但你 佢系一个男仔嚟噶吓。 嗱，唔系， 系 先要立身嘅。我都好中意 PC 九，我都有 PC。而家冇啦，之前有 PC 九嘅床单、PC 九嘅公仔床同埋 PC 九嘅毛巾啊枕头，佢本身中唔中意先？ 佢本身系完全唔中意，佢系中意乜嘢？佢系中意高达嗰啲嚟噶，即系佢系中意高达啊，中意 One Piece 啊嗰啲好男仔头嘅嘢噶。咁但系佢屋企突然间 个画风系变咗啊！你明唔明啊？全部嘢 melody and melody， 咁然后咧，我哋嗰阵时就成日笑啊！啊，而家结咗婚啦，个人变晒啦，床单都用 melody 啦，即系我哋笑咗佢好多年。 好衰啊！你哋系啦 ，melody 唔得嘅。 但系佢又完全系冇一丝嘅，即系我哋感受唔到佢有 hard feeling， 反而佢好似。几开心，即系佢嗰个新婚生活系几开心，同佢太太，我哋本身系唔睇好嘅，因为觉得佢嘅太太个控制欲好似好强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哋一路以嚟又俾我哋睇到佢哋嘅生活好开心。咁我就突然去到一个位啊，其实就同你讲嗰样嘢一样，即系一个人可以改变到佢嘅另一半，而另一半系接受到而且系开心嘅话咧，我觉得呢件事情都系几浪漫嘅。 因为佢爱嘅唔系 melody。是佢老婆 吓哇！ 所以佢老婆 你出金句啦，你出书啦，阿波 好啊！我唔惊你啊，好啊！ 我得你等一阵先，我攞本书仔抹低 抹低佢呢一句，佢中意嘅佢爱嘅唔系 melody， 系 佢 老 婆。 O K， 即系个老婆爱乜嘢，佢都爱啲乜嘢。 好嘢，好嘢，好嘢，系啦，即系我觉得浪漫就系、是。一啲咁样嘅好细微细眼嘅事情，但系你会发现生命入边会有啲嘢慢慢逐渐少少地改变，少少地改变咯。 呢个系真系老土都系咁讲，就系、是、你要了解到对方咧，你先可以行到嗰一步嘅。 系， 因为就算有阵时候你以为自己好了解啦，最近又有啲譬如啲朋友结婚咁， 系 咁啊，结完婚之后就大家一齐住啦。 嗯。 喺结婚之前就大家好爱对方，哇！佢系我生命嘅所有，佢好了解我，我哋所有嘅性格啊、嗜好各样嘢都好配合到嘅，咁所以我哋喺埋一齐咁。 Okay. 你睇住两个相处好好嘅，但系当真系结咗婚一齐住之后咧， 就同另一个另一回事啊，系嘛？ 嗰啲嘅生活习惯系会有拗叫嘅。 相见好同住啦， 但唔系一啲解决唔到嘅，即系唔系话闹咗一场好大嘅交，跟住又要讲到我离婚啦，唔中意啦，唔得啦，咁唔系嘅，佢哋可以有互相嘅让步， okay. 但系一定会有即系个摩擦系一定比以前多咗， 哦， 而系我谂所有嘅人 日日都有摩擦，佢哋 未去到今日嘅， 晚晚都 有 摩擦， 但以前系嗰种完美嘅状态去到冇噶嘛，因为大家各自住啊嘛， 佢哋嗰个摩擦会喺边个位多咧？ 最简单譬如大家收工返嚟咁样，大家都攰㗎啦，咁你咁家务都有人要做㗎啦，咁呢啲最基本会有。咁有时攰得滞返到屋企，我原来男嗰个呢係比较嚟啡啲嘅。返到屋企真係攰到枕摊喺度。另一半即佢老婆就比较注重整洁。再攰都好返去麻烦你，特别而家你知疫症㗎啦。你真係你啲衫唔好周围坐啦，你就要洗就掉落个篮度啦。咁因为呢啲你各自住嘅时候係啦，即係老生常谈都咁讲㗎啦，即係你呢啲一定见唔到啦。 会。 咁就係呢啲位佢哋要时间去磨合同配合啦。所以我諗係佢哋两个自己本身都冇预计过原来会出现呢啲摩擦面囉。 我想讲一样嘢就係呢，我以前都系咁嘅。我个人都系嗰啲好咧啡嘅人。到几时我开始个人变得整洁咗呢，就係、是、我开始养猫之后。即係我以前系一个好鍾意干净啦，但係即係有少少洁癖嘅，我会狂洗手嗰啲人嚟嘅。但係呢去到我平时好懒做家务嘅，去到我养猫之后咧，我例如以今朝为例啊，我今朝就最新鲜滚热辣发生一件事就系、是、咧，我一起身落床踩落地下，我踩中咗我猫琴晚应该遗留落嚟嘅便便，眼镜未戴，一踩落去，咦，淋嘅咁样， 咦，唔同咗、啊， 系啦，即系比咗我以前应该系接受唔到，同埋会发脾气嘅。咁但係因为猫嘛，你冇计㗎嘛，咁我唯有接受啦。但係我突然觉得好冇嘢喎，对我反而我用咗平时朝头早起身讲头讲命返工，我好有耐性地，我直头今朝抹咗块地，跟住然后先再去处理自己嘅事务，再出门口咁样。咁我觉得生活上係总会有一啲嘢係令你改变，就算你硬唔喜欢做家务，硬唔整洁都好啦，都会改变到你嘅一啲生活小习惯。 有冇去到个位係嗱，连隻猫啊， 係 喺你一个咁整洁咁鍾意干净嘅人面前，佢周围屙屎屙尿你都接受到嘅时候，咁其实你另一半你太太做嘅其他嘢，即系唔系一啲整洁上嘅其他嘅嘢，其实你都要谂，哦，应该有一个包容嘅， 因为猫嘅嗰一样嘢， 会噶， 都叫中咗你底线啦， 啊、 本身都 系啊，冇错。同埋 佢哋又对猫咁仁慈，但系对另一半唔仁慈啊， 就好似好唔公平咁样咯。唔系同埋当你接触咗咧，即系以前我例如我好怕踩草地嘅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已经唔怕啦，因为可能我踩过一次便便之后，我就觉得原来冇嘢系。唔 OK 嘅，我以前系唔会捉曱甴，我而家系喺屋企唯一一个会捉曱甴嘅生物嚟嘅，咁样，咁所以系咯，系会有呢啲改变，同埋当你试咗第一次，你发现你掂到嗰条线之后，其实有好多嘢系接受得到嘅。 你有冇发现自己嗰条线咧，会唔会喺一开始，可能而家譬如而家老婆好，或者以往啲前度拍拖嘅时候，你好快你就会同对方话，其实咧。我个人咧，即系嗰啲底线就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有个 list 嘅咧，咁、 我又冇、啊， 即系冇去到讲得咁清楚， 冇咁快俾人知道你个底牌住咯，因为好衰噶嘛，你将个底牌讲咗俾人听，啲人就系会不停去尝试挑战你个底线。睇下系咪可以真系讲到你咁唔掂得先咁样，就会特登嚟挑引你噶嘛？ 你谂到啲人咁奸狡嘅咩？ 好衰噶呢个世界啲人。咁但系而家得一大啦，我觉得都会发现到人嘅善良一面嘅。但系 我转变嘅呢样嘢，以前咧就要做一个好好先生。 吓， 识一个女仔嘅时候就会咩都就对方啦，得噶 ，OK 噶，冇所谓啊，系啦，你想点就得啦，你话事啦咁。咁但系试过唔同嘅失败嘅经验之后，就发现到，原来你 day one 唔讲咧，对方就觉得你系真系乜嘢都 OK。咁你去到自己接受唔到嘅时候，你先出声，可能隔咗一段时间，甚至乎已经拍咗拖啦。 OK， 即系你 day one 做朋友嘅时候，你冇讲啦，或者你拍拖前你冇展露过自己呢一啲嘅要求。咁去到你一齐咗之后，啲嘢都唔使去到要同住啦，你一齐已经出现啦。咁举个例就系、是。我 系 好需要自己私人时间嘅，咁有阵时我未必想见得咁密咁先算。咁嗰时嗰个女朋友就会觉得初期，追嘅时候又好，或者拍拖热恋期啊，头嗰段时间咧就话呢个人成日都喺我身边啦，做咩突然之间而家拍咗两三年啦咁，佢就转咗啦咁。 哦， 咁我就醒，即系而家醒觉到就系、是。我其实原来我了解咗自己有呢一个需要自己私人空间嘅一个要求嘅时候咧、再之后去揾咧，我都会喺做朋友嘅阶段未追对方， 就 已经渗呢啲出嚟。 咁呢个都好公平嘅做法嚟嘅。 系啊，即系起码你要试下对方嘅底线。头先你又讲系惊人哋摸到自己底线啦，但系 at the same time 你都要试对方底线。如果唔系，真系拍咗拖之后你先去试嘅。 有时就好惨啊，系嘛，好惨烈，睇人嘅呢啲真系睇人嘅。我 系 幸运咯，我只能够话、哇咁都兜一兜赚到添，好嘢， 哇甜到流啊！ 唔知听唔听到咧，录低先。 所以我觉得都即系 dating 嘅时候未真系一齐似建功嘅呢单嘢系。嗰种建功就系大家互相了解，要睇下呢个人啲条件咧符唔符合嘅。讲清楚先可以再见，继续约会错，令结局太急着浮现惊险。你知唔知话咩意思？可不可先不要将箭跌落咁地怪，就怪在我走在前面，继续放任我的癫。嘿，着接受人间大磨练，这天我究竟等近咩先？可不可委曲也正义，困在野地八年，愤怒腾飞又沉淀，每日创造我的天。 系啊，呢、這、一个主人翁 Gwendolyn 啊，啱唔啱唔啱啊算，有 Jimmy 新歌叫《长期浪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本财政年度动薪，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认为合理，同时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应该停止进行，直至经济情况回复平稳先至恢复。梁筹廷认为政府动薪可以起带头作用，可以给予雇主信息，同政府同步动薪而无需减薪。对于有意见认为公务员应该减薪，梁筹廷希望市民理解，因为去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显示加薪，但政府最终决定动薪，而今年的结果轻微负数，他认为动薪合理。一名新巴车长早前被裁定分别在旺角和薄扶林不小心驾驶罪成，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判处100小时社会服务令。被告张浩然被指去年9月6号在弥敦道危险驾驶一架双层巴士，而同日在薄扶林道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外亦都不小心驾驶一架双层巴士，其中涉及在弥敦道的案件，被告当时驾驶巴士，被指在九龙的大游行期间无故响号和快速行驶。裁判官上个月裁定被告危险驾驶罪不成立，改判不小心驾驶罪成，至于另一项的不小心驾驶同样罪成。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道路使用者和乘客安全必须放在首位，判处被告接受社会服务令100小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泰航空至今仍然未提取政府提供大约78亿元过渡贷款，政府应国泰要求将提款期延长一年。许正宇回复立法会议员查询的时候说，政府去年向国泰投资大约273亿元，包括大约195亿元认购优先股，以及大约78亿元过渡贷款。国泰可以在今日或者之前提取贷款，并在每次提取之后的18个月内偿还款项。国泰航空欢迎政府同意延长78亿港元过渡贷款融资的可提取期限到明年6月8号。那笔的贷款是去年国泰390亿港元资本重组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稍后将会前往欧洲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拜登在白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两人讨论俄罗斯和中国等的问题。斯托尔滕贝格说，中俄对当前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多做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事。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五至星期日在英国举行。日本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峰会草拟的会后联合声明首度明确提及重视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亦都会提到关注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和香港局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讲中意外，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葵涌道。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有意外，龙尾排到葵涌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

数，你作翻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个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吃讲究的买，今天会精也不会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心的一个。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Queen 的大褛啊。嗯，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肉蒲、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如不可碰着对的人，仍不愧好女人。 最初以为是一首翻唱作品，原来是一首全新的作品来的，有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妇女新知2021》。讲回正题，刚才讲到自从入回电台之后，多了很多时间去吸收不同的知识，例如而家咧，好中意喺 weekend 花多少少時間去鑽研一下食譜。話唔定如果我冇做電台，可能我會去咗學廚嘅。长时间同一个工作环境底下，你会发现原来自己 有一啲生活技能上嘅缺失，系会令到个人有啲低沉，咦寂寞，好想搵一啲时间，搵一啲空间去填补呢一啲嘅缺陷啊！啱听过有 Delta T 嘅《寂寞的雪糕》。咁除咗煮嘢食之外咧，呢排睇好多关于宠物嘅资讯，我亦都怀疑自己，如果唔系去做电台， 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 听过有叶巧林嘅新作品《怪物心手 version》，头先讲到咧，如果唔系本身工作喺而家咁中意宠物嘅情况底下，可能去学一啲宠物行为学，学下点样驯服同埋点样照顾呢啲小魔怪，都系一件开心事啊！ 迷上是你眼神，又是四个雨林，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哦哦。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 为着还未戴透外套，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都市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冤枉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戴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中握你手远走，迷上夜半码头，和你踏上旅途，抱住命运的暗角里漫步，迷上不必过头，和你尽片羽毛，无重地杀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擦破了夜尽后，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戴透外套，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少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还未戴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中握你手远走， 我有 special 的年少轻狂，不过无论跟工作有没有关系都好，趁后生学多些都是好的，因为可能大一大下呢，个人就会懒落来想探下，想想去哪里环游世界，甚至乎在家打下机算了，所以学嘢真的要趁早。 飘风飞车玩你，来用手指竞技你最爱游戏，让我试试和你飞，二百 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赛道上降力，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多彻底，再倒数三二一，不可失势抢手位，转弯落尾也要追得到你，找到捷径，蘑菇奋力越过烂地，子弹过飞龟学耍兵器，狂追一百里，连手指作痛亦不理，继续施展浑身解数将你抛离，那款车胎最找地，画花朵美亦对照下游记，逐格试试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上足赛道连揸镜阵亦有预备，谁求食还越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归壳做甜片， 找到捷径，蘑菇 唔使羡慕人嘅。成日身边见到有啲 friend， 哇，好似好劲啊，咩都识咁。其实最紧要有目标啊，有目标去肯学，多几个技能，行下身就好嘛。啱啱听过有陈雷嘅屈机，所以希望咧，俾个目标自己，希望每年都可以学到一个新嘅技能，人生有趣好多啊！海泳的 I wish， 转头回来有 Claudia Cole 的访问。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而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现在左转十五平道的支路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多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反方向了，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排到去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沙田乡士会路去上水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去启辉楼，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荃湾路进星桥面去九龙，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oss，今日有位靓女嘉宾嚟，今次交俾你啦。 新朋友，梗系写句好啲嘅俾佢啦，听住咯。 Claudia Cole，许冬晴有独钟。 唉，我都知道你系对啲女嘉宾情有独钟噶啦。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 Claudia Cole 嘅许冬晴 ，Hi，Claudia 啊，你做咩？我都话你噶啦，波胜特登唔开麦俾我，你自己想两个人做节目，你咩啦？唉，走啦， 明明头先把声你仲咸湿过我， 好嬲啊！我而家特登。你呢啲公器私用 聽得明啱啱我哋嗰句嘢 聽唔明okay, 我見佢面上有少少疑惑，我將我實物送俾佢， 送呢一個卷軸俾你先啊， 係啊，係啦， 啊，喂 ，OK 喎，許冬晴 情有獨鍾冇用， 佢係講緊手指 OK 啊， OK 喎、 啊、 手指， 真係寫得好靚， 係我哋呢、這個係寫嗰方面完全唔關我哋事呢樣嘢。 我哋完全系嗰啲 free rider 嚟嘅，我哋就系谂咗佢嘢出嚟嘅啫。 系啊，因为个情字其实有好多好多变奏嘅，咁我哋就谂啊，情有独钟呢一个咧，应该好似都几正面同埋容易啲去了解多啲关于你嘅，咁我哋就用咗情有独钟呢个啦、嗯。 哦，感谢你哋啊！喂，呢啲系个中字，你哋个中字同埋个 call 字系谂住押韵嘅本身。 唔系啊， 情有独钟、哦、call。唔押韻啦， 唔押韻噶，系啊，我哋只不過係想將你個名字擺曬入去個卷軸入邊嘅啫。 我以為係諗住阿嬌，誒、欸、好似 好係完全你以為我哋想押韻，但你都想講其實唔押韻嘅，係啦，係啊。因为我哋有谂过净系中文字嘅，咁但系因为譬如你派台嘅一啲宣传等等都会用到你嘅英文名，咁我就成抽嘅就放晒落去，咁就属于你嘅咁样。 唉，多谢你，我系咪可以攞翻屋企噶？ 唔系噶， 我而家、啊、你见唔见我收埋紧啦？我都系转头攞去焚花炉。唔系讲下笑啫， 真系送俾你， 我帮你卷起佢，好好收藏。 多谢你。 而家主持人系咁样， 好搞笑啊！ 咁 呢个情有独钟咧，我哋联想到嘅就系觉得你同埋音乐呢一样嘢。即系音乐或者声音嗰一样嘢，你系由细到大都情有独钟。我哋觉得，因为了解少少关于你嘅 background 嘅时候，咁、即系你几多岁开始就开始玩可能乐器啊，或者唱歌啊等等咁样噶？ 哇，其实即系如果要讲话，即系唱歌啊，即系嗰啲咧，系好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系好中意听嗰啲好爱国。嗰啲巨肺嗰啲 singers， 即係Whitney Houston 啊、Celine Dion 啊、Christina Aguilera 嗰啲，即係佢哋係好鍾意聽呢種咁樣嘅音樂啦。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呢就成日都會想模仿佢哋。係啦。咁所以我就我係因為我係近呢幾年其實我先開始聽廣東歌嘅。咁我細個一直都係聽歐美咁樣呢。咁就變咗嗰陣時嗰、那個個影響嗰、那個影響係好大。咁就聽好多啲嗰啲類型嘅歌。咁就鍾意唱歌都係嗰陣時開始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要真係有一個歲數幾時真係開始做音樂同埋嗰個心係我係要行呢條路，其實係十五歲囉。 是几年前啊？ 十年。 喂，哇！你个人咧，你个人咧，真系我就唔会咁问嘅。 我好有礼貌，冇问而家几多岁。 我咁都系两年前啫，咁样。 系啊。 系咪啊？应该系咁噶嘛。 十五岁嘅时候都好细个嗰阵时候，有冇嘢系触发到你嗰阵时已经可以决定到呢样嘢咧？ 有啊，梗系咁一直就好中意写歌，咁就成日都写歌咧，即系想唱俾人听咧，就要 live 咁样唱，即系弹琴跟住又唱，我就覺得好麻煩，跟住整下整下我就發現咗我部 MacBook Pro 入面咧就有一個叫 Garage Band。 哦，係。 係啦，跟住咦呢嚿咁嘅嘢唔係就係嗰啲 programming 嗰啲咩咁？咁其實乜都唔識嘅，我連即係嗰時 YouTube 咁樣我都唔識得去 search 去睇點樣去用啦，成嚿嘢我都係自己自學。咁我就好記得有一日咧就有啲唔開心啦，咁我寫一首歌，咁我就不如我想錄出嚟，我想揼出嚟。咁我就攞住個 MacBook Pro 咧，就走咗去有個 music block。咁喺個 music block 咧，咁佢哋就有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咧，咁但係插去嗰啲電腦嗰啲機入面啊。我插爛咗嗰部電腦出嚟，攞咗條線插落我個電腦，跟住就係咁樣開始做音樂。 哇！天才一般嘅，佢正職唔係做音樂，佢正職其實做 IT 啊電腦嗰啲嘅，其實 工程啊嗰啲 工程啊嗰啲，即係嗰啲咧，基本上我哋拆完係用唔翻噶嘛，佢係一插落去就可以。用到嗰啲嚟嘅， 我系搞破坏我嘅专业其实。 但系当时系有咩嘢嘅事情触发到你嗰、那个唔开心或者那个情绪系带到我觉得要为自己去做一件咁样嘅事情啦，去写一首歌 for 自己也好，去抒发咗个情绪也好咧，咁样。 系啊，系嘅，咁的確嗰陣時即系英国读书系有啲唔系太好嘅经历啦。咁即系嗰陣時係十五歲，即係 year 10，即係香港嘅中四，係啦。咁我係中三就過咗去英國。咁喺中三同中四嗰兩年，其實都係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好困難咯。無論係嗰度嗰啲遭遇，可能即係會有少少歧視啦，係啦。咁即係呢個係無可否認，一定係即係如果有人覺得而家都仲係。即係仲冇呢樣嘢咧，其實係仲有啦，係啦，一定有嘅。咁嗰陣時就即係會俾人蝦啊，跟住我不嬲個人又唔係話好多朋友嗰啲嚟嘅。咁其實我係好孤獨咯，好孤獨。而嗰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我有好多嘢好想抒發出嚟，但我抒發唔到。咁同屋企人關係其實好好啦，咁我都會成日打翻屋企同佢哋傾偈，會訴苦啊，會同佢哋講我嘅遭遇。咁但係因為始終屋企人唔喺我身邊，咁所以即係自己一個人去面對好多嘢，其實嗰個壓力，我承受嘅壓力係即係好大。咁所以就發現咗，其實音樂係唯一一樣嘢可以令到我可以逃離呢個現實。去进入一个我自己净系得我最舒服、最开心嘅世界入边，咁所以我就开始咗写歌，而将我所有嘅啲谂法啊，或者我想抒发出嚟嘅情绪咧，都投放咗喺音乐入边咯。 哦，系咪因为有咗音乐嘅呢一个出口啦，叫做咁，所以就可以适应到嗰个生活？因为你去到大学都继续 stay 喺嗰度，即系冇谂住要翻嚟香港咁样 咯。冇噶，唔会谂嘅，因为 即係首先，如果我話即係啊，就咁走咗去，咁我又會覺得都幾縱壞咯。即係哇，你爹哋媽咪咁辛苦，即係供你出去 供書教學， 跟住我就少少唔開心，叫住翻嚟。跟住我嗰陣時好廢嘅，曾經有諗過走啦，跟住都係諗啊，喂唔多你咁廢嘅，你繼續捱埋去啦。跟住但係跟住落嚟啲遭遇仲衰咁樣。 咁之後開始寫咗好多歌啦，所以 我係15歲嗰年咧，係寫咗多過100首歌嘅。 哇！ 好唔開心啊，真係會 係咯， 中間有開心歌嘅，咁咪全部都係 emo 咁樣， 係 好擔心，因為嗰個產量太誇張。但我想問一下你，最初去即係15歲開始寫歌，即係儲埋咁多歌曲啦，你最初係係會真係儲起佢，純粹放自己聽啊，定係你會同啲朋友 share 下，定還是可能甚至乎係掉上去 SoundCloud 嗰啲嘅平台上邊去發布咁樣嘅咧？ 啊，係，咁一開始寫咧都係唔敢俾人聽嘅，咁但係就隔咗可能一兩年啦，咁就陸續有啲比較close 啲嘅朋友，咁我就會可能 share 俾佢哋聽，咁都有好嘅 feedback 啦，咁亦都有唔好啦，咁嗰陣時個耳仔嗰、那個。即係程度未而家咁好咧，咁所以嗰時以為自己好勁啦，跟住而家聽翻係超難聽，黑歷史，真係黑歷史。咁就我仲有啲 file 喺度， 我想聽， 我想聽， 我想聽，因為我哋嗰個環節會播兩隻歌嘅，咁我覺得我哋其中一首要攞翻以前嗰啲 demo 出嚟啦。 死啊！我冇噶啦，我玩完噶。 但系冇谂过攞翻出嚟，即系虽然话黑历史，而家听翻地位比较，即系我哋听翻以前啱啱入行啲节目嗰啲 set 文都一定系死噶啦咁。 一咪后我俾阿波盛入行嗰啲片嚟睇啊！ 好，呢个我有兴趣呢个。 但系即系有冇攞翻嗰啲出嚟，叫做自己嘅能力提升咗啦，去帮一啲旧嘅作品去重新 upgrade 过咧？ 啊，有幾首我而家做緊呢樣嘢咯，咁就純粹係攞翻以前嘅曲咁樣，跟住就配一啲新嘅嘢咁。咁其中一首係我15歲嗰陣時寫，係好難聽，咁但係 end up 我係將嗰個副歌攞出嚟，跟住喺上年出咗一首歌叫《冬情》，就係嗰個副歌嗰。即係嗰 part 就係15歲嘅時候寫嘅咁樣咯，咁、都變咗樣啦，因為之前唔係咁嘅，即係冬情嗰個 style 係有少少韓國，即係韓風嘅 pop 咁樣，但係嗰陣時我寫係我嗰陣覺得自己好似 Taylor Swift 咯， 係 FF 啦，係算啦， 自己開心啦。 我喺度諗緊佢係覺得邊一方面先，首先係講緊個 style 方面定係點樣先？ 覺得自己係 Taylor Swift， 自己個人嚟、 okay， 因為係其實嗰陣時寫咁多歌咧，有好部分原因都係因為 Taylor Swift 嗰陣時因為我好中意佢嘅，咁佢又係將啲歌咧當作好似自己的日記咁，跟住我直情係好似一個 training 咁樣俾自己，每一日寫一首歌就係日記咯。今日我感受啲乜嘢，我就寫低佢。 OK， 咁但係你係喜歡 Taylor Swift 係佢邊一個時期？因為佢都幾唔同噶嘛，唔同時期。你幾時開始？ 一開始，跟住佢慢慢個曲，即係個 style 好似變咗，都有少少即係。 系咯，唔同 咯，放咗去另外一个 artist 咁样， 系。 咁但系去到留喺英国大学嘅时候，咁选读嘅系 sound engineering， 但嗰时有冇原因系拣呢科，而唔系拣啲可能真系同唱歌或者 music production 有关嘅嘢咧？ 其实呢个都几好笑。其实我系好中意做 production 啦。咁唱歌对我嚟讲嗰阵咧系似系一个工具。多過一個我想去發展嘅嘢，即係我有把聲，我有一啲嘢我想唱出嚟，咁唔想煩到人，咁咪自己唱，即係有少少係咁樣嘅。咁其實主要我中意就係寫歌編曲啊嗰啲，嗰時都唔知道自己做啲咩，但係 apparently 係編曲啦。咁一路做嘅時候就想去呢一個方面去發展咯，就係、是、做幕後嘅 production 嘅嘢。但係咧我又好鬼中意物理嘅。physics 我又好中意读数嘅，咁我就开始见到自己，其实我系一个 engine 嘅人咯，系，咁就 佢真系佢拆嘢嗰啲， 喺15歲嗰阵时已经印证咗啦， 系，同埋好怕烦到人啦，嗰阵时已经系， 系啊，其实都系一个 nerd 咁，咁跟住去到预科嗰阵时，即系 A level 咧，咁我就读咗music technology 啦，同埋咁 music technology 咧嗰阵时就读好多录音啊咁样嗰啲，咁就喺嗰阵就听到有一个大学。嘅 course 叫 Tonmeister course，which is 就係 sound engineering 啦，咁係 University of Surrey。咁嗰陣時嗰個 course 咧就出曬名，超難入。 那個門檻是 A star AA。 嗯， 系啦，即系等于香港 DSE， 我谂 五星星嗰啲系嘛， 系啊系。咁自问自己读书，我唔系一啲聪明嘅人嚟嘅，即系我唔系嗰啲咧可以上堂瞓觉跟住都攞100分嗰啲，我系真系死读翻嚟嘅。我系勤力到，我系一日坐喺度读书十个钟嗰啲嚟嘅。咁我就为咗呢个 course， 我成个 A level 系咁样过咯。咁我就成功入到，咁就入咗去之后咧，我先发现，哇，我真系好唔了解呢个 course 咯。咁 engine 嘅，好似一少少嘅音樂元素，好似都冇乜咁樣。即係Year One 係好 sad 噶， 咁佢喺個 course 度其實係要讀啲咩咧？即係點啊 ？Airlock 嘅原理係點樣啊？咁嗰啲啊？ 如果簡單啲講咧，就譬如點樣砌一個 speaker 出嚟，因為拆咗個 speaker 出嚟，跟住睇我插線嗰啲咯。咁甚至我最中意嘅 acoustic 啦，即係一啲我唔知 acoustic 中文係咩添。 即係純佢叫咩？ 即係音響跟住嗰間， 大家都知㗎啦。 係啊，即係點樣令到間房嗰啲聲即係好聽啲啊咁樣嗰啲。咁呢一科我就最中意嘅咁。咁我甚至有試過讀radio broadcast 嘅嘢嘅。 OK， 係。radio 嘅咩範疇啊？即係直情係成個 broadcast， 即係啲 signal 點樣去個 transmitter 啊？跟住啲衛星又點接收啊？即係唔知點解會讀埋。 真係 咁啱啊！下次個 panel 壞咧，你 call 我哋呢度啲機咧都好多年歷史，不如幫我哋 check。 我哋打一個 call 叫。 我唔識㗎，而家我唔記得曬。 咁呢啲都係好裝置上嘅嘢嚟㗎咯，一路都係。 係啊係啊，咁呢啲就好 engine 嘅，咁就比較多少少音樂元化，即係嗰啲咧，咁就係讀 recording studio 點樣錄音咯，即係啲咪點擺位啊，套鼓可以點樣放，喺間房入邊即係唔同嘅唔同 musician 可以即係點樣去放嗰啲位置，令到嗰個聲出嚟最好。咁其實都要諗好多嘢咯，即係支咪唔係就咁擺落去咁樣就係收到聲就係噶嘛，跟住我諗啊呢個係一個低音嘅，譬如一套鼓個 kick drum 咁樣，呢個一個大嘅 kick 啦，咁跟住你再深入啲諗就係低頻嘅 wave 係長啲嘅，咁你支咪唔可以對得太近咯，如果唔係你就乜都收唔到，乜嘢低頻都收唔到，想一套大粒嘅鼓，你個咪係就係放遠少少咁，即係呢啲嘢咯。 我突然對 Claudia 有一個完全好唔同嘅了解啊！而家好似上咗一堂呢一個聲學課， 佢真係解咗俾你聽，因為嗰個 waveform 係長同短，而令到點解要近同遠嗰樣嘢。 而佢亦都印證咗佢真係一個好全能嘅音樂人嚟嘅。 佢 呢啲咪幫應該係幫得到喎，因為之後你如果真係而家有自己即係 produce score 嘅時候，你點樣 set 你自己間房錄音？ 啊、 你點樣擺嗰啲咪呢啲咪幫到手咯？真係 可唔可以幫我哋睇下我哋個 studio 咧？ 而家個格局如 係咪 有種睇風水嘅感覺？ 個位係咪唔係好啱啊？即係嗰個皇帝位好似你嗰個 wave transmit 出嚟嘅時候，你要有一個大家係有個 frequency 係 你都係算得 嚟啊嘛。唔係張敬軒話俾我聽嘅，因為係啊， 佢係好叻呢啲嘅， 係啊，佢好叻啲啲㗎，係 啊， 係 啊，佢又係好勁。 係咁，所以嗰時上完呢一個 course 嘅時候，其實嗰陣時係咪都覺得啊，我有啲嘢係可以幫到我做音樂，定係嗰陣時沉迷到係啊，咁真係向山 engineer 嘅方向出發啦咁樣。 其實讀我個 course 出嚟嘅人，好大部分咧都係會 become recording engineer in house 嘅 studio 入邊去 op 機做嘢嗰啲嘅。咁有部分嘅人就會可能入 radio。做 op 機噶，或者係TV broadcast 嗰啲，即係有啲係可能去 BBC 啊、Sky 啊嗰啲啦，即係英國，係啦。咁但係其實可能 90% 嘅人都係想做 recording engineer，而嗰陣時我都係個心都係咁樣諗，我就係做一個 in-house recording engineer 啦。咁跟住翻嚟香港，原來冇咯。 咁變相你翻到嚟香港，發現嗰個現實係咁嘅時候，咁你開點樣去摸索自己嗰條路，去慢慢去開始自己做音樂咁樣咧？ 其實啱啱翻嚟香港就好迷失嘅，講真，即係我諗冇一個人喺大學出嚟畢業，即係除非你係做一啲你已經好清楚你自己想做咩，跟住又有呢個行業俾你去做啦。咁其實好多人喺大學畢業出嚟之後都係好迷茫，咁我就係其中一位啦。咁嗰陣時就有劉卓軒識咗佢，咁就有幫佢 mixing 嘅。 都仲未到去佢成為歌手，你嗰條路到底有幾長？ 好長， 好長喎、 啊！二十幾歲女 由生 engine 成為呢個 mixer。 跟住再。 而家係自己一手包辦曬嘅一個音樂人， 係啦。 其實 honestly， 我冇一個話，即係啊，我呢一刻我就係一個 mix engineer， 下一刻我係一個歌手，即係我係有少少雜不楞嘅，即係我真係乜都做。我唯一一樣嘢我做唔到就係寫廣東詞咯。其實我諗行出嚟做歌手呢一步，係一個我從來都唔會預計到我自己我会敢行出嚟咯，因为我个人都几惊嘅，成日都唔知惊咩，就系惊人哋点睇，惊啲人中唔中我歌，惊啲人点样去睇我呢个人啊，或者我把声各样嘅嘢啦。但系喺我个 production 嗰方面咧，我又唔惊，我个信心大啲嘅，即系我会觉得我自己做出嚟嘅嗰啲歌嗰啲质素系高嘅咁，所以我个感觉嗰度会好啲。咁所以我系一直就系 struggle 紧，几时弹出嚟呢？咁但系唱歌对我嚟讲啦，系兴趣。咁个 YouTube channel 咧，其实喺我预科嘅时候同家姐一齐开嘅，嗰阵咁就个原因其实系因为我啲屋企人我啲亲戚好中意听我哋唱歌，咁但系因为我哋遥远啦，系大家在英国，咁所以就想录啲片咧，咁就摆上网，咁就 send 俾我哋啲亲戚听咯。系咁样开始，即系嗰个心系唔系啊？我开 YouTube channel， 因为我要去爆红先咁。 系唔系呢啲？ 冇呢个谂法， 好纯粹嘅一个音乐人， 同埋好好啊！因为通常如果香港咧，一般过年嘅时候，姨妈姑姐叫啲女嘅唱歌咧，通常都打咩话？ 哦，系啊！ 佢而家我特登拍啲片俾佢哋过年有片睇， 所以都好俾面， 因为执晒嘛， 一定好 走晒咁，跟住执到 perfect 先俾佢。系。

豪仔嚟咗啦，迪斯，逼翻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啊，豪仔啊，几时注册？ 阿伯母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伯母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身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做人最紧要系咩？ 做人最紧要挺直腰骨， 答得咁好，有咩奖？ 仲话有腰骨，你哋挨到条扶手实一实， 其他人唔使扶咩？啲礼物留俾二台听众啦。 想答问题赢奖品， 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微笑，故事开始。 同填词人心仔讲，今年佢做嘅歌希望可以多啲画面，多啲电影感。而呢首歌对方就 reference 咗剧集《安眠书店》，男女主角喺书店入面微笑相遇嘅一幕。祝福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苏豪，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洪家豪《迷之微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嘅嘉宾咧，有阿 Claudia 啦，许东晴啦，咁啊有你呢一首咧，就系第一首派台嘅，就系呢一首啦，咁就系 8:30 即系8:30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哋听完之后嘅估翻背后一啲嘅事情有冇发生过啊，或者一啲感觉，然后交俾你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好， 系啦，咁我估先啦。 好啊，你估先。 其实就系歌词嘅，真系。系啦，因为今日访问之前咧，都唔知道，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即系广东话词对嚟讲，你觉得都有啲难度未 handle 到。咁因为我见到个 credit 除咗你之外咧，仲有即系《噩梦扭蛋》嘅 Daisy 啦，同埋 Hugo 啦。咁我想估嘅就系、是、啊，究竟点解会揾到佢哋去填呢个词咧？我觉得系因为其实识 Hugo 先嘅，因为之前有一首 Cool Kid 嘅作品，我觉得系嗰阵时相识，然之后唔知道可能大家即系倾开音乐，咁就有自己嘅歌。咁然後就跟住佢就啊，不如揾埋我拍檔幫你手去填廣東話詞啦，即係起源係源自於嗰首歌嘅相識嘅咁，呢個就係我估嘅。 啱 曬，啱曬。 好，一陣再一陣再解釋。 係啊 係啊，等我估埋我嗰個先，我呢個要辛辣啲啦。如果你嗰個已經啱曬嘅時候。8:30 呢個名字，我估8:30呢個名咧好得意，因為8:30應該係代表緊一個時間啦，包括喺歌詞入邊，我哋都會睇到一個時間。咁但係咧8:30咧 套翻喺個歌嘅內容咧，會有啲古怪，因為如果係朝頭早 8:30 的話，一定唔會發生嗰個場景。 係 夜晚嘅 8:30 去發生嗰個場景咧，又好似太 早啦。 正常應該是12:30啊， 就俾人拋走 啦。3:30啊，咁就會啊嘛。咁所以正常如果我去諗就係、是，咁通常填詞應該會寫嗰啲時間啦。但係寫得 8:30， 即係證明咗呢件事好真，真係發生過喺 Claudia 嘅身上。所以 8:30 係對 Claudia 係有一個好特別嘅 meaning 喺入邊嘅。 嗯， 係啦，你可以逐個再揭曉。 你可以。揭曉咗啊，全啱嘅波成嗰個嘢先， 全啱99% 啱， 係 係嗰1% 係我哋搭小巴嗰陣時 ，Hugo 聽即係佢聽咗首歌噶啦，咁佢就話喂，不如你俾我試下填呢個詞啊，咁因為佢係好中意呢啲 style 嘅歌噶嘛，咁跟住我就哦好去試下，跟住其實係嗰時都未有 Daisy 嘅 involve 嘅。系啦，系睇后屘嘅，咦 ，Daisy 都有份填，哦好咯，即系完全哦，有多个人帮手，我讲好咯，咁就就系咯，同埋件事冇咁 official 嘅，即系好嚟，不如你试下试下，跟住我好记得咧，就系佢哋俾咗第一份词我之后咧、 嗯， 我见到份词，我试唱咗埋个 demo， 净录好咗，跟住再 send 翻俾佢哋，跟住我再加多句，我就话唔好再讲试，我唔会放弃你。我哋去啦 ，Hugo 咁讲， 我 你讲， 我同你哋讲，因为 Hugo 系话试下，你唔中意你可以抌咗佢，即系我惊，跟住话我唔会放弃你咯，我哋去咯， 好热好型喎， 系啊， 好热咯， 嗰下跟住佢好感动， 型咗型咗， 我都好感动，我讲完之后我都觉得自己好感动， 讲完之后要扮，但又要 keep 做 cool 咁样， 扮晒， 但我想知，因为头先你有讲话。自己做音乐都会有 question 过我以一个咩嘅身份或者拎自己作品出嚟俾人听啊嘅时候都会有少少挣扎。咁但系嗰阵时点解又会有一个咩场合啦，俾阿 Hugo 去听你呢一首歌嘅嗰时嘅英文版本咁样咧？ 其实好笑，系Cool Kid 嘅 meeting 咁样啦，有一次开会，咁就唔记得咗系咪有嗰一迟到，唔记得咗。咁就得我同 Hugo 同埋有另外一位喺度，咁跟住就无端端 Hugo 就喂。你睇下我啲 demo 啦，咁即係好似我 show off 唔知做乜嘢。咁其實嗰時咧，我個 8:30 嗰個 demo 咧係已經喺度啦，但係我即係我冇俾任何人聽過。 嗯， 我啱啱整完幾日嘅啫。咁嗰時就即係可能佢哋嘅大家都 show 啦，咁跟住 Hugo 喂，你有冇貨啊你咁？ 好似 battle 咁樣咯。 係有少少，跟住我就呢首咯咁我就 show 咗俾佢聽，跟住就 what 咁你知佢嗰啲反應， 就係你 MV 入面嗰個 what 嘅反應啦。 係啊，佢就話：唉，你唔好再做冬情嗰啲啦。佢因為佢好唔中意我走冬情，我唔知點解啊。咁啊，你唔好再做冬情嗰啲啦，呢啲先係你啊。咁係真嘅，真係嘅，即係呢種曲風係類似 Ariana Grande 咁啦。咁我係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 Ariana Grande。喺佢出道嗰刻到而家，我一直都係佢嘅 number one fan。 咁 Taylor Swift 同埋呢個 Ariana Grande 而家應該係 Ariana Grande 啦，係嘛？ 梗係 Ariana Grande 啦， 而家應該係啦。 直情 Ariana Grande 系 take over 咗 Taylor Swift 个位喺我心喎，啱 唔啱？我唔怪之，我听落去嘅时候，呢只歌个感觉有啲似 Ariana Grande 嘅 Thank You Next 嗰种感觉。 嗯， 有一只即 系系啊系啊， 你啱啱讲完，我脑里边就出现咗呢一只歌啦。 哦 ，That's good。我 I'm hoping 我好似佢咁啊，系即系如果 relate 到嘅话系 relate 到啊呢个。你啱啱讲完之后，咁跟住，但系你嗰时攞出嚟嘅嗰个啱啱完成咗个 demo 啫，俾佢哋听嗰时同而家真系 final version。系即系撑啲咩？嗰阵时有啲咩噶？ 好唔同啦！嗰阵时成个底系我自己揼啦，咁个 beat 都系我自己揼，咁都唔系求其嘅。咁首先同埋成首系英文啦，系啦，咁同埋嗰啲harmonies 咧，好似系求其录嘅，又系冇乜 tune 咁样嘅，系纯粹我想攞咗 feel 出嚟先咁样。嗰阵时都未决定呢一首系咪我第一首定系点嘅。嗰时系因为我成个一月。是狂寫歌咯，即系啱啱过去呢个一月，突然间灵感爆发，跟住写好多好多歌嘅。咁嗰时就好似系拣紧，就系、是、啊出边首咁样。系咁讲，咁佢系咯，佢听咗嗰个英文嘅版本，佢就好似好有兴趣去填广东词入去，个感觉我都好想知系点。 系 咁就咁啱就好似佢幫你 pick 咗啦，即係哦，我嗰堆作品，咦佢揀呢個想做，咁我哋就攞呢只試啦咁樣。 少少啦，如果我咁講啦，跟住 Hugo 聽到啦，佢會好開心，佢會覺得自己個影響力好大，跟住周圍同人講啊，唉，冇啊，冇俾佢知。 咁阿斌估嘅嗰個830呢一個嘅時間，即係好多時間可以揀，就偏偏呢、這個，咁阿斌就覺得係真實事件先會揀呢、這個。如果虛構嘅話咧，太早啦， 唔會係 8:30 嘅，應該係 10:30 以後嘅。如果係真係係 啦，佢估得啱唔啱咧？ 係錯嘅。 Why 8:30？ 係啦，咁咧今年我跟住落嚟嘅歌曲咧，都會同時間有關。 OK， 咁所以第一首即係我喺一月我寫嗰啲，我全部都同時間有關。无论是你首歌入面听到啲停踏声，定系嗰个歌词入面有时间字，定系直情个歌名都系。咁嗰阵时，我好中意 Ariana Grande 有首歌叫 6:30。 哦， 系。咁佢个 title 直情系写英文，真系 6:30 串出嚟。咁我就谂，唉，我都整个时间先。咩词咧？咁其实系好无聊。咁我系8月30生日嘅。 哦。原来系要人哋记住 你嘅生日， 波成你记住咯， 好易记，而家全香港都记到话你听， 因为个个都觉得我系8月31，成日都话，你8月尾啊嘛，8月31，唔系啊，30，不，呢个系最大嘅原因啦。咁、okay. 但系我有谂过嘅，即系8:30可以系朝早8:30就好早啦，系、啦，夜晚8:30你又食紧饭啦，咁但系其实首歌即系都系讲紧嗰个幻想咧，其实嗰、那个。因为是不真实的嘛，即是入面首歌入面所发生的事和他想的事，他希望可以拥有的事是没有可能的嘛。所以那些时间不可以是一个，即是我自己觉得不可以是一个太清静没有人在身边或者深夜，是要反而是直情在闹市内产生这个幻想，那个冲击会再大一点。所以即如果我要夹硬去俾一个原因， 哦、 譬如夜晚嘅8:30，成条街都仲系人，或者朝早8:30大家翻工咁，成条街都系人。跟住喺呢啲 moment 嘅时候，你都仲可以有嗰啲幻想，你都可以逃离呢一个现实，去谂，去想象自己，即系同呢一个人吓、可唔可以一齐啊？咁即系我觉得嗰个感觉会再大啲咯。 咁啊个时间上啱啱解释咗，咁但系呢一个嘅。storyline 叫做或者呢一个 scenario， 咁呢一个又系点样触发到去摆喺呢一个嘅题材咧？ 其实我咧系好中意写一啲个男同埋个女一齐唔到，但系又好中意大家嘅歌，因为呢啲歌咧系会 create 好多 tension 出嚟，即系我好中意嗰种又笑但系又喊，又笑又喊，即系苦笑系咪叫唔知，即系总之嗰啲 feel 嘅歌，咁所以我就决定。不如我攞時間呢一個題材去套落一個冇可能，即係兩個人冇可能發生嘅一個故事入面，而因為時間係唯一一樣嘢，我可以不停twist 佢，即係可以停佢啦，可以倒流啦，我可以加快啦，係啦，咁所以今年嗰個成個題材落去都係咁樣，而時間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比較貼心嘅一個題材。因为即系做音乐嘅时候，我都头先讲过，我即系觉得自己系离开咗呢、這个即系呢个现实，跟住就走进咗一个黑洞啦。我成日都咁讲嘅，同我啲朋友，我啱啱喺黑洞出翻嚟噶嘛，即系我系因为唔见咗好耐，跟住所以我写歌头先喺黑洞出翻嚟。咁我走咗呢个黑洞，黑洞系冇时间嘅存在噶嘛，系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几得意。如果呢一个咁 personal 嘅嘢，今年系。即是有一个很特定的题材这样去写下去的话，那个故事可以怎样去 develop 呢？那其实这歌呢都会是围绕着同一个故事走下去咯。 是。 是。即是 even 下一首歌其实是830的续集来的。 是。Okay、 就是930了。 930大电影。 是。我都想讲对不住。 明珠930。 但系都系围绕住今次呢个作品嗰两位嘅男女主角去进展嘅一个故仔嚟嘅。OK， 咁但系你即系要 come up with 呢个故仔嘅时候，即系都somehow应该会有即系点样去幻想呢个故仔出嚟先？点样会有咗呢一个男主角同呢个女主角嘅出现嘅先？ 其实我又。 即系自己系咪有冇经历过啲类似咁？一定系有嘅。咁、嗯、但系之后系成功噶嘛？咁、 嗯、 所以即系所以而家嘅我就系会可能攞翻我以前嘅一啲 memories 啊，或者一啲感觉啊，咁样去写一啲歌出嚟咯。即系近排个人都好定，其实即系emotionally 系冇咩大嘅发生。咁但系写歌好，即系唔可以成日都要靠呢啲即系个人嘅遭遇，即系啲惨嘅嘢，咁跟住就呢一刻就写到歌。咁如果我个人生系好平和嘅话，咁咪一首歌 就写啲好平和嘅歌啦。 咁但系我有一个能力，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话系几好，亦都可以系几危险嘅。 嗯， 系啦，系我系可以咧谂翻起我以前嘅嘢，跟住成个人袋咗入去。跟住就感受翻曬所有嗰陣感受嘢，而一啲慘痛嘅經歷咧，我係會100% 咁樣再感受翻嘅。所以我會即係要小心啦，係啦。咁、那個黑洞係即係呢樣嘢咯，那個黑洞都係 多啲食甜品咯，多啲食甜品，又不停代入翻食甜品嗰個 moment， 咁你就可以慳翻好多食甜品嘅錢啦。 咁唔使食嘢啦，就諗食嘢。 哇！好飽啊，想食雞煲咁嗰啲。 係嘛，好飽而家，跟住就好飽啦。 咁但係去好代入返一啲過去經歷去寫歌啦，咁樣即係但係頭先我都記得講你講過就係、是、好耐之前已經寫咗成百幾首嘅 demo， 會唔會都有時即係可以用得返以前嘅 demo 去做跟住落嚟嘅作品呢？ 我覺得自己喺做音樂嗰方面都好多年都進步咗好多嘅，咁的確以前細個嘅時候可能會有一啲 idea 係會可以即係打破而家嘅嘢啦，咁亦都會做咗啲即係比較新嘅嘢，咁但係我都幾肯定我而家寫嘅嘢應該會再好啲，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心態應該會係一路做一路做，咁有以前嘅嘢可能會攞翻出嚟，或者可以將嗰啲歌嘅某一幾句塞落我而家嘅嘢，因為嗰啲 idea 唔會死嘅，即係佢永遠都喺度，同埋都係真係嚟自我噶嘛，係啊。但系我系好唔想听咯，即系真系好难听咯。唉，我要听我直情系一个折磨嚟嘅。 咁你要拥抱到过去先可以拥抱到未来。 未来啊嘛，哇，金句。咁但系喺嗰个即系 music production 嘅时候，先你都有讲编曲嘅，你自己都几喜欢去玩。咁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唱你自己之外，仲有一个都识咗，应该系咪好耐都过往啲作品有合作嘅 Y 烧咁。 系 啦，咁呢一首歌同佢一齐去编嘅时候咁。大家傾咗一啲乜嘢去幫呢一首歌去到有而家嘅版本啦咁。 其實咧好特別嘅，我同 Y 燒嗰個合作咧係好得意，就係佢唔中意嘅我中意，我唔中意嘅佢中。譬如我話我中意編曲，但我覺得自己唔靚，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啲編曲係好難聽，係啦。咁所以同埋有時候咧都幾攰，即係做編曲係一個好漫長嘅一個 process。咁我就唔中意嘅嘢，我就俾 Y 少做，因為佢中意做編曲。咁但係 Y 少最唔中意係 mixing， 其實抌翻俾我，跟住就一個好好嘅呢個好好嘅 production 啦，咁樣咯。咁冇啊，一直以嚟可能我可能信任佢嘅編曲同埋佢即係攞聲啊，定係佢彈嘅嘢各樣嘅嘢咧，都即係我好信任佢。我唔信任自己，即係可能我信任佢都我自己，所以今次我都俾咗佢去做編曲。咁但係個 beat 啦，同埋個 bass 個 line 嗰啲嘢咧，都係用翻我自己諗嗰個 idea 嘅。咁、那個 beat 係我揼嘅，真係。咁但係佢幫我揀聲嗰啲咁樣咯。 哦，咁做嗰啲背後 backing 好高音嗰啲咧，上到差唔多海豚音嗰啲嘅 design， 嗰啲又係你自己本身有 的。係啦係啦，即係所有人聲嘅 arrangement 嗰啲，全部都係我諗咁樣咯。 係。咁就監製呢次你選擇係自己去做監製而冇揾，因為之前 Y 少都有幫你監過啲歌喎，但今次會選擇自己去處理嘅原因又係咩咧？ 哇，其實係好驚嘅，我想講。 係咯， 我好驚嘅，因為點解以前係 Y 少監？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廢啊嘛， 即系我谂系即系个自信心个问题嚟嘅、嗯，即系我系对自己冇咩自信心，跟住就成日都要问啊，人哋觉得好唔好 ？O K 好 O K 咁样，咁但系今次830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突破，而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点嚟嘅，就系我自己监制自己， 嗯、 真系监制咯， 嗯、 真系决定好多嘢，连分词。我啲中文唔太好咁样，我都会问身边一啲朋友嘅 advice， 咁但系即系最终决定都系交俾我，个压力系好大，其实系好紧张。even 录音，我制造咗两日录音俾自己啦，咁、 嗯、 有 day one two 咧，都系我自己睡房闩埋对门，好似平时录 cover 咁样。自己录咯， 咁劲， 自己录，自己 judge 自己。 佢 sound engineer 嚟嘅，所以个 set 咁啊冇问题。 佢间房系已经有晒嗰啲 soundproof 嘅棉啊， 其实系啊， 系嘛， 系真系啊， 真系啊， 系啊，我系真系有谂啲声点样弹，跟住放啲乜嘢摆喺边咁样嘅。 O、okay. K， 本身首歌咧啊，呢、這个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嗯、 本身英文版咧，首歌个 BPM 系72啦，咁相比起而家广东话咧，其实系。快啲嘅，而家廣東話版嘅830咧係70.75， 嗯，70.75咁精準嘅， 喺佢身上好合理嘅， 係因為通常 你知佢讀乜嘢， 係啊，七十咁樣，我覺得係 OK 啊，咁70.1 我都明啊， 七十點幾話 七五啊嘛， 七五 係個感覺係最好， 哦、 compare 咗70.5、70.7、70.75同埋71。全部聽一次， 呢個係一個感覺嚟嘅，即係我係即係就 tune 個 BPM， 然後去聽 邊 個。 係真係唔睇我而家播緊咩，總之我聽，咁、 okay. 我就覺得，誒，好似個廣東話嗰個感覺出嚟最好嘅，原來70.75。 咁我 呢個咯， 我想問一下啦，你有放一條 instrumental 嘅 video 出嚟噶嘛？嗰、那個都係攞緊70.75嘅 BPM 嘅。 以後每次會問佢嗰只歌就 demo 同埋 final version 嘅 BPM 差幾多？ 係啊， 我好想 每次問埋個 credit 嗰度下邊個 list 咧，你要寫埋 BPM 啦 ，BPM director 多啲啊。 OK 喎、 啊， 呢、這個 呢、這個都叫我哋聽，應該冇乜人會落呢個 credit 同 title BPM director 呢個 OK 啊， 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真係睇個 MV 啊，亦都我哋會期待你呢個時間嘅主題。跟住落嚟830之後啦，會有啲咩時間出現，又代表啲咩？我哋就會期待 Claudia 之後嘅作品。今日再次多謝 BPM Director， Thank you Claudia， BPM Director Claudia，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退后部署。 see about to leave at 8:30. 最后听过有许东晴的830。